刚刚我们俩在就是听歌的时候翻了一下他的微博啊，虽然说没有发最近的一些动态和定位，但是应该是在北京的啊。小李哥你好啊，听到我们节目之后打个招呼吧。 嗨嗨， 好吧，这个 提醒一下广大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啊。这个可能现在这个时机点，差不多很多朋友就是，如果说你行驶这个路段是大暴雨的话，那我们掉个头就赶紧回家吧。是不是？ 对， 不要说去赴下一个局了。 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包括我们在今天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些北京市这边应急管理局预警发布中心的一些提示。 提醒大家，今天18日凌晨至中午，我市山区普降暴雨，部分区域呢将会出现山洪和地质灾害险情，请广大市民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同时避免在低洼地带以及桥下停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要关注一下京藏高速公路这边的进京53.5公里处有一个山体滑坡，那么经过紧急清障等工作啊，在这个封闭靠近山体超车道的基础上，也是在下午2:50开放交通了。那目前呢，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是明显的有些减弱，但是有些地区呢也是在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很密集。 对，那么从这个上午12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但同时还关注啊，继续发布的是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所以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仍然是有雷阵雨以及局地强对流降雨天气的。 是， 所以提醒各位大家啊，这个出行的时候加强防范，做好防护，减少出行。我们在今天这条路上啊，在这个雨中相伴的路程当中呢，也是在娱乐最王牌陪伴各位。 对的，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已经抛上了今天我们俩的一张图片。 好，这么快都已经传上去了。 是的， 好的， 我们就伴随这个大都会气息很重的一首歌，来自潘雅蔡健雅的一首《漂亮一点》。 OK， 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周末快乐。 晚上喝着闷酒，抽着一张脸，唉声叹气说你最近没到经典，懒得理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失恋，干脆让你 到底是让漂亮一点呢，还是让讨人厌啊？ 怎么了？ 谭雅、蔡健雅的歌曲嘛，我一直说讨人厌啊，这个 他可能是在说别人讨厌。 嗯嗯，大雨天气确实让人心情有的时候不太好的啊。 嗯，但是相反，我特别喜欢下大雨 啊。 然后刚才在楼底下的时候，咱俩上节目之前还录了一个小视频来着。 嗯， 就那一刻，其实我心情是无比之雀跃的。我觉得 今天为什么啊？ 这个弹唱会啊，应该进行在雨中 啊， 这样我的某一个这个片段劈叉了，大家也都听不太出来。 那你这样吧，一会儿你抱着吉他下去，我给你连个线，怎么样？ 可以， 你就别在直播间坐着了啊。 对，采集一下这个白噪声是吧？ 啊，对对啊，今天这个大雨极端天气啊，就是刚刚看到，包括有些朋友呢，像宋燕君就很有意思，聊天室说他我最喜欢雨中漫步了。哦，那这种雨啊，漫步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说不定他们家楼下这个雨下的并不是很大呢。 啊，对对对啊， 是是， 就是大家可能不同的地区的这个强度是不一样的，还是关注一下自己家里面临近的一些天气状况啊。 是，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出现一个爽约的状态，因为今天这个大雨连绵，所以很多就阻挡了很多朋友想出门的这个心情了。这么大的雨，算了吧，这多好的交情，我们才能在今天相见呢。 感觉好像交情也没有那么好，是吧？ 对，所以今天 能不见就不见了。 今天会频繁听到一个鸽子的声音，我在路上了。 对，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就是配合这样的一个大雨天气，聊聊你的最近的一个爽约的经历啊。就是比如说你把别人爽约了，或者说你被爽约的经历，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或者是974醉王牌当中来分享一下。 是， 我们俩今天其实本来也约了一顿饭，差点就爽约了。 对，但是我相信这些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关注这场演唱会的粉丝们，绝对不会爽约他的偶像。 哎， 那就是蔡徐坤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火爆落幕。那今天呢，就看到铺天盖地微博上啊、朋友圈啊，全都是他的演唱会片段。都给刷屏了。这场演唱会的舞美和服装设计非常的醒目，尤其是他一袭红色西装，连内搭都是红色蕾丝，你知道吗？ 哎呦，哎，这个好难想象，好难驾驭啊！ 就是很妖娆又很精致。 对对对啊，还有这个精美的刺绣，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舞美的搭配吧。特别在他唱到了这个唯一首这种出圈单曲《情人》的时候呢，也是引来了全场大合唱。 对、 啊， 所以在整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蔡徐坤也发了微博表示说：“谢谢你们。”愿意来接我的名。 哎呀，就是感觉好像每一个这样的艺人在演唱会上，其实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每一个观众对你的支持和那种影响力嘛。 对，以前是确实是对他无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那首出圈歌曲《情人》之后，我觉得说他还长得挺帅的。 哎呀， 真爽哈。 嘿，来听一首新歌，在我们最近关注的一个瓶颈大的一位日本的歌手带来这样新的歌曲 Good One。 My fishy reflection He gets scared of attention 夜を抜けたそう誰もがジェラシーになるほどにセクシー片手にはヘネシー形だけテクシーより方はクラシック品欲マジェスティック余計なものはほら愛しててさ For more than death tonight We can boogieよくあるシチュエーション何かじゃ終わらせないテンション今夜は so special Baby come a little closer 誰もがエネミーになるほどに crazy モンローとケネディのそれより romantic あれもこれも fantastic そして so galactic 余計なことはどこかに置いてさ For more than this tonightWe can boogie till the morning There's no plans tonight We're gonna have a good one Miss you on a playground Gonna make a cool play lab And we can dance tonight Here we gonna have a good one 来自平井大的一首新歌 Good One 啊，就是一位非常爱音乐的冲浪手。然后从他的音乐，我会觉得，你看有些歌手夏天的歌是很想喝一些，比如说威士忌啊这种微醺的这个酒，是吧？但是他呢，你会觉得更想喝的是那种气泡果汁饮料的感觉，非常的畅快，非常的舒爽。 哦， 哎，你看看，我喜欢这个范儿的啊！没想到刚艾科跟我说，喜欢小鲜肉这种的啊， 并不是啊。蔡徐坤他自从就 你是说蔡徐坤不是小鲜肉吗？ 不太算了吧，现在。他只能算顶流，不太能算这个小鲜肉一挂的了。就参加完这个跑男之后，我发现他整个人设都变得亲民了很多。就以前觉得说他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他，后来就发现他其实是个铁憨憨。你如果说小鲜肉的话，我还真喜欢一个。 谁呀？ 什么是快乐星球？马嘉祺。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 快乐 星 球的话，我现在 就带你研究。我们这个画风突然一变，是吧？ 因为马嘉祺他有一段视频，就是他们出了一首歌叫《作为怪物》，一个现场，然后他爆裂鼓手那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飙高音，我确实对他刮目相看来着。 是的，是的，马嘉祺，我记得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的这个演员请就位当中表现的也非常好的啊。 对的， 对他路转粉了啊。好多这样的一些新歌或者说这个新人，我们都会着重的关注在王牌当中跟各位分享啊。 是的，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聊一聊这样的爽约经历，配合这个大雨，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收听音乐的同时呢，我们注意驾驶安全。 是 啊，走辅路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个水坑啊，又照顾到一些行人的感受，咱们谨慎慢行。 好嘞，好嘞，好嘞！今天周日了嘛，所以又到了一周一次盘点的时间段。这一周我们紧锣密鼓的测评了很多首歌曲，而且有一些部分歌曲我们是没有测评到的。 没错， 我们不妨今天再来回顾一下。 来，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啊，本周这个华语乐坛的一些表现，推荐的哪些新歌？ 李荣浩第七张专辑首播复古港曲《纵横四海》已经正式上线了，而这首歌曲无论是从编曲包括作曲都是极其复古的丰富多元化，而且无论是时代怎么变化，眼前的这个世界多么的新潮摩登，但是无法忘到的是我们当年看那些热血的一腔孤勇。 周二测评单曲大张伟《好事要发生》，这是他《大好时光》三部曲的第一曲啊，还是这种熟悉欢快的曲风，还有这种大老师的唱腔啊，从竹筒到壮铃，整首歌都对非常多的这种多民族乐器。 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红，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周三测评单曲来自龚俊新歌《Sway》。这首作为一部网剧《你好火焰蓝》当中的插曲，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王嘉诚亲力制作的，所以呢，我们的二级好像给予的点评是给修音师加个鸡腿。 周四测评单曲来自于毛不易和中岛美嘉，《生活在别处的你》，And Under Me， 这是他和中岛美嘉合作的一首歌，也会让歌者听歌者想到自己。 大之神 John Mayer 暌违四年推出的全新大碟叫做 Soft Rock， 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重温了这首 New Light， 也不算说它是一首单曲的出现了，但是作为 New Light 呢，也是把很多朋友再一次带入到他的那个时代当中。 周六测评单曲来自李霄云的《浪漫病》啊，其中这首歌曲《泡泡浴》，这也是他一人的包揽词曲包括编曲制作的一张全创作专辑。 蔡健雅全新专辑首播单曲叫《出走》，MV 正式上线了，是由金曲获奖的导演黄忠平担任指导了。而且这首歌曲它是让大家去感受出走的力量，相信生活，拥抱自己。 新的路口出发走路，不选熟悉的，避开绚丽的路走啊，孤独。 新歌测评来自痛仰乐队的《世界会变好》。在去年疫情隔离期间呢，也是各自在家云端共享情绪，关注着社会的每一次的震动和这种变化，音乐也是成为了我们沟通的媒介，所以这首歌也是诞生于此。OK， 其实还有很多歌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陆续要跟各位分享啊，包括大家就是刚刚听到这些歌曲，如果说你有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告诉我们在刚刚测评的那些歌曲里面剔除哪一首，我们会在2021年年底之前的娱乐最安排当中保证不让它再出现了啊。 你真的能确保吗？ 能确保， 说不定有些朋友要点呢。 没问题啊，就是好歌呢，我们肯定是多播是吧？多送给各位的。然后呢，这种就是可能大家感受没有那么好的歌曲，我们就留到别的地方让大家来听了。 好嘞，认真说，我觉得大老师的那首歌曲在今天听还挺开心的。好事要发生，就觉得说今天有好事连连。 好事连连。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的这种唱歌的这个曲风，包括他采集的这些声音元素，都会觉得很吉祥。 如果说你被爽约了，今天你还会好事连连，觉得很开心吗？ 那可能。会有更大的惊喜等着我，比如说我的朋友爽约我这位朋友的态度如何 哦，爽约之后就又能够请你吃顿饭了是吧？ 对对对，欠这一顿。 嘿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九七的最王牌包括聊天室里面随时找到我们，在今天周日的傍晚大雨当中，娱乐最王牌陪伴各位。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你却装哭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要低着头低着头，有条事情可以给 physical physical、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一闭上眼都是好梦。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石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一条手机只扫兴 magical magical、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也闭上眼 来自九安八八的这首歌。你朝我的方向走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综艺。刚才一个朋友 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 对， 然后他刚刚上车，他说今天因为是下雨的天气，所以不方便开车嘛，所以打一辆车。一上车的时候，这师傅就在听九七四。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默不作声调到1039了， 就是在咱们刚刚新歌测评的阶段，对不对？ 好像是在此之前 啊、哦，你看 看，然后我这个好事的心就上来了， 嗯，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人家说可能是今天大雨滂沱、 嗯， 想听一下路况信息， 嗯， 难道朋友们音乐不能在雨中治愈你的情绪吗？ 对，你这个打开话筒跟关上话筒说的词儿都不一样啊。 那你说， 你在关上话筒是直接给人打了一个电话说为什么不听九七四？ 我 难道大雨灌溉不了你吗？好吧，就是刚刚把这个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很喜欢的《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知道，来自9M88、 对，慢摇滚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位从南边正在可能开车往永安里方向的这位司机师傅啊， 嗯，很可爱哦， 对。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九七四的节目。对，我觉得可能也跟刚刚我们比如测评新歌，有些歌曲呢人家喜欢，有些歌曲人家不喜欢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刚刚我在聊天室里看到了《山外有山》，他就提到了像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嗯， 包括大张伟的《好事要发生》，这两首歌他觉得特别好听。 嗯、哦，对， 就希望在年底之前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多播几遍。 对，所以刚才我们一周测评当中出现哪些歌曲你不喜欢的话呢，也告诉我们。 嗯，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九七四对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保证在下半年的时候你几乎听不到这首歌啊，这个人你可能还会出现。 OK 啊，对，想看我们俩呢今天 Ice Cream 的组合在热浪漫陪伴各位，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合影。来听吧，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在雨中行驶的大家的朋友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路面安全。 嗯， 梦龙乐队的 Wrecked。 Days pass by and my eyes they dry and I think that I'm okay till I find myself in a conversation fading awayThe way you smile, the way you walk, the time you took, teach me all that you had taught.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move on? These days I'm becoming everything that I hate.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but now it's too late. My mind is a place that I can't escape your ghost.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wish it all away.Shoulders shook, the time you took, teach me all that you had taught.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move on? These days I'm becoming everything that I hate.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but now it's too late. My mind is a place that I can't escape your ghost.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wish it all awayI'm on the brink of the edge. Remember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Remember the life you led. You'd say, oh, suck it all up, don't get stuck in the mud. Thinking of things that you should have done. I'll see you again, my loved one. 就是喜欢听啊，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音乐的东西。 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是谁还在留恋。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这是一场回忆，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只要是有会在一起。南方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潮湿，哪里总是很松软，哪里总是很多不对时，哪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时间过 风，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 嗯， 这张专辑也是给很多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黄金时代。 2003年到现在18年了，但是你听这首歌，你不会觉得说好像那么的早，也不会说那么年代很久远的感觉在里面。 对，而且恰如其分的，今天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来聆听，尤其是身处在北方的我们，最近确实感觉到好像仿佛置身雨密度较大的南方城市。 对，就是他第一句歌词里面唱到的嘛，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想起了在南方。因为毕竟这是一支在武汉诞生的乐队， 对对对， 达达。最近呢其实因为下雨也想起了这首歌，不光是这样，然后呢我们也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分享过一些关于最近新上线的一些综艺节目啊， 草莓星球的人 啊，来自草莓星球的人， 嗯， 差点说成来自星星的你 来自草莓星球的人，就是昨天我看 看到这个介绍之后呢，我确实很好奇， 嗯， 一直都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嗯， 今天我就在来的路上看了半个小时， 怎么样？ 果断睡了半个小时， 果断睡了半个小时， 我发现这个综艺好催眠啊！ 啊，是吗？ 对， 你再详细描述一下，不然的话，别人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就是演奏轻音乐的那种节目吗？ 好，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档综艺节目呢是新上线的，可能呢就是角逐出来的这些乐队，他们将会未来有一个巡演大礼包， 没错。 所以也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草莓音乐节的海选， 海选视频化的，然后呢剪成一期一期的节目，在节目里面呢在平台上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 对 啊， 但是大部分这个乐队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有的是新生力量，然后有的是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已经做音乐很多年了， 偏小众一点的，然后呢像他的这些这个评委阵容吧，包括主持阵容，像池子，像盖周岩啊，像这个张亚东，还有就是萧敬腾， 张碧晨， 对，反正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张碧晨的那个表情啊，还挺真实的，就是那歌他要听不进去啊，他是表情都会告诉你他是真的不想听。 就是有的歌曲，我觉得听歌这事儿太主观了，就有的人喜欢到要命，有的人就觉得说这歌怎么这么难听，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他可能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真的没有把你带进去，那就是没进去。 就其实上半年，因为好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今年月下停办是吧？暂停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好多人会觉得好像夏天，乐队这方面的综艺节目音综是缺少了一块，所以优酷这边就是相当于补上了。但是究竟好不好，我也说一下啊。我们从这周开始呢，每周综艺导览，咱们就看着一个节目，而且我们剑走偏锋，不给 直接 对不给各位选好听的，我们选的是王牌差评榜啊，前三位来听一听，在上周五啊，本周对前天的时候刚结束的这一期里面， 娱乐王牌家周末看我的。本周综艺导览， 草莓星球来的人第一期王牌差评榜排名第三位，热浪乐队京都怪。台差评榜排名第二位，音速行星 Running in the Rain。差评榜排名第一位，高家峰不想和朋友见面。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我们也会就持续关注啊，这个来自草莓星球的你这档综艺节目，会在每期播出之后，在周日的节目当中为各位选出啊，就是我们会觉得表演当中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不够理想的前三位啊。 中间那个乐队 音速行星， 我个人觉得还行，可能 觉得他的那个音乐的部分，其实配器编排会让你能够跟着节奏来动起来，对吧？ 是，因为我只看了就是第一期上半段的前 次支乐队，就是大部分的这个风格啊，除了那个剑走偏锋系列啊，大部分风格是 dream pop 的风格， 对， 就是听起来确实让人昏昏欲睡来着，但是刚才那个确实还是那个节奏是在线的，但是最后一支乐队叫什么？ 最后一支叫高家峰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一位歌手，然后带来那首歌叫《不想和朋友见面》， 对， 哎，爽约， 对，我昨天你不是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分享那个心肺复苏六分钟吗？ 黄金 六分钟， 对， 黄金 六分钟， 所以我刚听完那段音乐之后，我可能就需要抢救一下。 你这个评价也太狠了啊！就是我看 Mr. 梁也说到了，就是说感觉，这个第一名够燥，我喜欢。然后呢，大臣来了说真的好难听。然后泪落心田说第二首就第二名那首歌你说到的 Running in the Rain 说勉强还能够坚守，但是另外两首歌确实有槽点。然后有些歌曲你会觉得，反正我是看视频，就会觉得好多合成器的元素加了有点多余了。 好吧， 对，就是你说了你没看后半段，我告诉你，你看完后半段你会觉得，哎，前半段表象的还行。好吧， 你是站在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了，就是，但是我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这个观感去说呢，就是大可不必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乐队出现， 是吧？咱可以说是发掘这些新生力量，但是如果说太陌生的话，其实看起来也是有点费劲的。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听众在听一些我们选的歌曲，如果太偏的话，大家会不太喜欢 啊。不会的，放心吧。就听完这个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首歌曲，就会你会觉得，虽然说今年有了一支乐队的综艺的节目，但是反而好像让人更想念的是第一季、第二季的乐队的夏天。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首比较。哎，重燃我们当年的一首歌， 没错，再见杰克，来自痛痒乐队。 我记得当时乐队夏天第一期刚上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连着家里的这个音箱打开听，然后每天晚上都是那种大半夜才开始看综艺， 瞅瞅人家这品味 还挺过瘾的， 是吧？ 一年年的下过古城，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消息，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今天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我泪写好了信，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我泪点，让我泪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让我泪点，让我泪点，不要让疑问留恋在心间。再见杰克，再见伍泰鲁亚克，再见杰克。 你说如果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后仰乐队的再见杰克玩一个所谓的不唱不跳挑战，我估计没有人能够从开头撑到结尾啊。 是，就有的音乐它自带节奏， 对， 一响起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抖腿。 哎，没错， 就是在你染在你买这个沙锤的时候， 嗯， 我之前其实在某宝上给你下单了一个乐器， 嗯， 就是高虎在那乐队夏天当中玩的那个沙球 啊。我知道沙球，嗨，唱 KTV 的时候就经常有吗？那个 哪有， 就是，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吗？ 不一样，它是一根线，然后两边连着那个沙球， 哦， 就可以甩起来，可以玩起来那种，还挺酷的。 音乐溜溜球啊， 差不多这意思， 对吧？哎呀，那个天火地火的，我们以前都玩啊。就是， 所以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稍晚一点的时候会有一个音乐弹唱的环节。 没错啊，今天这首歌特别特别适合在雨天来听的，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九七四最王牌。 嗯， 同时也别忘了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市气象台给的最新的消息啊。那么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7:08，本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么伴有弱雷电活动，局地呢短时雨强，只会有20到30毫米，那么请注意防范。 嗯，预告一下，下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出现音乐题。 哎，啊，音乐题也是可以送大奖的嘛。 嗯， 对。 今天你准备了两道题，你准备了一道，我准备了一道， 啊，是吗？ 对啊， 你还准备一道题？ 我不是跟你商量来着吗？ 嗯， 我说我们今天音乐题能不能换种玩法，就是用那个表情来猜歌。 可以啊， 好好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发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让大家一块来猜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稍晚一点的时候，记得关注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全民参与的一个节目啊。 嗯。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嗯，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这个娃哈哈也是不爽约的啊，咱们这个醉王牌也不爽约。 嗯， 新的一年是每天都在直播陪伴各位的。 对，想改名他发来信息，他说提前看一下天气，只有不约没有爽约。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这样啊。 嗯， 就是习惯于就是约一些朋友有一些计划，是吧？ 嗯， 要是临时说这个天气不天公不作美的话， 嗯， 那也只能说抱歉，我们下回再约。 嗯，主要下雨，一个是出行不太方便啊， 嗯， 另外比如说可能女士朋友们想打扮得美美的，但是呢可能这个大雨太大了之后也会影响形象，是吧？ 是，啊，所以呢针对很多朋友，有的朋友啊，部分朋友他不太喜欢这个下雨的天气。 嗯， 所以今天特别选择王菲的这首歌来分享给大家，杨宝。嗯，这首歌送给需要阳光的宝贝们，在家聆听我们节目的你们还好吗？ 襁褓来自王菲。当年这张《将爱》的专辑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因为其中有首歌传唱度非常高，那就是旋转的木马让你忘了 啊，袁惟仁给他写的。 对对 对, 对，我记得当时这首歌曲给到他的时候，这个王菲这边跟我的气质不搭，抱歉我不想唱 这首歌，跟他气质就很搭了。 对了， 对吧， 是 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张亚东帮他编曲的一首歌。很美， 还是这个张亚东这边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创造，包括他那种灵感真的很适合很多女歌手，包括他给我记得李宇春的那首 Dancing to the Music 也是那种复古 disco 风的， 对对对， 很适合。包括在刚刚我们提到综艺嘛，就是也有他就觉得他挺为难的， 为什么 那么多乐队但是表现又有点差强人意。 你不觉得张亚东现在可能参加综艺过多，然后呢他说话有了自己的一套风格，就是谁都不得罪， 特别好， 很温柔。 好吧好吧，我们 就没有那个音乐当中凛冽的自己了。 哎，是啊，就是可能他的一种走红的方式吧，有人会觉得他那样的状态很儒雅，也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听起来有点着急。 好了，下午的今天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和爽约有关，再搭配着一些比就是我们个人啊，包括说在今天下雨天很适合来聆听的一些歌曲。 对， 希望你们都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974最王牌。 我看到了在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 Hello 弟弟就说到了，说我一般呢不放别人鸽子啊，因为知道被放鸽子的感觉非常不好。 对 啊，但是呢我有一次爽约是因为就可能这个原因大部分人不太可能有的，就是我在出门前突然有点焦虑，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有点心慌啊，肚子痛。他说因为这个呢，幸好我在那边就是等的我的姐妹是比较理解的，所以当时呢也是就是还是可能先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嘛。他说如果可控的情况下，就算是有点不舒服但还是会硬着头皮出去的，因为你跟别人约好了，可能会更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我很理解他这种感觉，有突然的那种心情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假如说你的家住的比较远的话，然后你跟你朋友，比如说你假如说你住在东边，你朋友给你约在南边 啊， 然后这个距离你就很不好去控制 啊， 然后每次在出门之前你就要做一番斗争， 嗯，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今天这个下雨天其实对于我来说倒还好， 嗯， 假如说烈日当头呢， 嗯， 出门之前就有很多步骤，比如说先要化妆， 嗯， 然后涂防晒， 嗯， 还要打车，是吧？还要就准时到达你们约会的那个地点。 是不是路途远了，中间还得补一回防晒？ 那倒不至于，不至于远成那个样子。 对 吧？就是觉得这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你已经放弃了一半了。 因为其实在北京，如果住得远，比如说这边住长营，那边给你约到海淀、华西，确实需要提前，比如说两三个小时规划好一个行程。万一有些突发情况的话，真的不好说啊。 我在一众留言当中看到了红果的留言， 怎么说呢？ 笑了半天，他说今天没有安排在家吃饺子，我就在想为什么饺子真的是很多朋友的重头戏啊， 多好吃啊， 过年过节吃饺子，然后不年不节也吃饺子，今天下雨还吃饺子， 24节气也吃饺子。这个敢问红果应该是北方人，我们都喜欢那种面里面带馅儿然后包起来的感觉， 萝卜行吗？ 又回去了啊！来嘛，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你的爽约经历，也可以找到974最王牌，因为在下一趴进入6点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猜歌游戏，到时候会把大奖送给你。来听这首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Talking to the Moon。 My neighbors think I'm crazy,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e all I have, you're all I have. At night when the stars light up my room, I sit by 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They say I've gone mad, yeah, I've gone mad.

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哦，思念是一种病， 哦，思念是一种病， 好了，我们的热身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大家回复表情猜歌这四个字到974最王牌就能收到图片了。 对啊，一定要回复到974最王牌，把你猜中的正确的歌名以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啊。 嗯， 其实这个题非常简单啊。 是我们不妨就是让大家也参与一下，就是有正在收听节目不太方便互动的朋友，不太方便锁图的朋友，就是一个柠檬然后再加一棵树 啊。那不是，你这个是热身赛的部分吗？ 对 对 对 啊， 他是什么歌呢？ 很简单，我记得咱们隔壁台体育台的一位老前辈 DJ 就很喜欢用这首歌曲的前奏作为一个开场电乐。 所以要揭晓正确答案，热身赛正确答案是 Lemon Tree。 Lemon Tree， 对，非常非常简单啊，就是柠檬树下有个我，柠檬树上柠檬果，反正我总是酸就对了。 你就是化身柠檬精。 对对对啊，开个玩笑，就是，但是我们正式的题目呢，也不妨可以简单描述给各位，如果开车的朋友不方便猜的话啊。拢共就是七个小人儿，啊， 七个小人儿，那你描述一下这七个小人长啥样？ 这个有点这个七仙女的感觉啊，没有，前三个和后三个都是一个，一个这种很愤怒 小怪兽、 小恶魔的形象，对，然后中间呢是一个小 baby。然后呢很纯洁，有一种 angel 的感觉，对吧， 带着小光环的一个小 baby。 对了， 好嘞， 听一听看看猜猜看，好多朋友估计都已经猜对了。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Picture in the Dark 来自 ACDC。 对啊，把这首歌送给在聊天室里面在大雨中依旧加班的用户1840啊，还有公众平台上刚刚也是在这个依旧就是在加班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日子还能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 就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在电波当中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们要致敬一下就是此时此刻在路面上工作一些朋友，比如说执勤的交警朋友啊，送外卖的外卖小哥， 对啊， 送快递的快递员等等 啊。你说到这个了，我今天中午刚吃了一个外卖，就是一下子把我今年的一个 KPI 给完成了啊，吃了一个榴莲披萨。 哦，吃顶了 啊，吃顶了，我下半年不再想吃了啊。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好吧。 希望刚才这首歌能给你解解腻吧。因为这首歌其实来自这个摇滚老炮嘛，也是作为他们去年然后重新回归在大家的这个眼中的一首歌曲《Shining the Dark》。 对，非常非常好，而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就是要把这个收音机的音量开大。然后呢，如果你什么就不知道，就把你的所有的情绪交给里面的 DJ 就好了。 哦，交给我们。 哎，对，交给我们啊，就是刚刚我们猜了一道题，看表情包猜歌。回复这个表情到我们的九七的最王牌就可以了，你可以收到。其实七个小人，当然不是说这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啊，是这个六个小恶魔和一个小天使的故事。 对，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你是魔鬼中的天使。田馥甄的这首歌你还记得吗？但是今天我们听的是一个现场版。 你的神经歌谣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抖脚，把他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 恭喜刚刚在公众平台上已经最快答对魔鬼中的天使的朋友呢，我已经在平台上私信给你了，稍后也会有之后的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到你。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是艾科的弹唱环节。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虽然说今天天气不太好啊，但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照常陪伴各位。在周日呢，还是会坚持这个弹唱环节，用我们的实力来回到一首歌啊。 是的，是的，是的。昨天我们在讨论说明天要唱什么这事儿的时候， 对，今天嘛， 昨天讨论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 嗯， 我说怎么办呀？这周其实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练琴。 嗯， 然后唱什么这事儿就变得压力山大。 嗯， 这个时候思萌就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对咱们这节目这个板块定位有点不太清晰，我们是不断的在试探一首歌曲的下限。 对，我们也是在挑战大家收听的极限。 好嘞。 对啊，所以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伴随各位的一个下雨。来介绍一下，今天打算唱什么歌呢？ 我今天准备来一首老歌。 嗯， 因为觉得今天不是下雨吗，然后阴雨连天的，觉得说应该分享一首比较符合雨天气质的歌。 就是在下雨天如果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还能够遇见想见的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已经帮我抛出了这首歌曲的歌名，那就是 Stephanie 孙燕姿遇见。来聆听一下吧。 准备好了吗？ 差不多，开始。 OK，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路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觉得应该还有半句话呢。 没有结束了。就是把这首遇见送给在雨中的朋友，然后也要把这首青春的歌送给我们当年的那个青春。 哎呀，你看这词儿说的是不是啊？本来我都想吐槽你一句快睡着了啊，这歌听上去不光是听到了这个雨中的遇见啊，隐隐约约也听到了你这个高音的上限。 对对对对。你知道我在唱这首歌 啊， 我就那一刻觉得说我特别怕我破音， 有点为难你，本身也是一个这个中低音的音域，然后唱孙燕姿呢这个高音部分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嗯 嗯， 好嘞， 挺好的啊。 下一次我绝对不挑战自己。 哦，很棒，很棒，很棒啊！就是、 下回应该我要走这个路线 啊，可以，可以、啊。 陪在你身旁， 你唱个那个硬核黑嗓就行了啊。对，感谢啊，就是也把这首歌送给在音乐当中今天如期而至七点到九点钟我们相互遇见的各位朋友啊。 嗯，我们调整一下节奏吧，来一首比较老的一首歌曲， 嗯 ，remix 的版本啊。 OK， Cascade Walls。 如果你喜欢刚刚艾科的弹唱，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点小心心，也可以在九七的醉王牌多夸夸他。 Pacing, trying to clear my mind. Oh, but I seem to be wasting all of my time. Cause I can't stop. 来自 Cascade Julia Church 的这首 Waltz，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缓解一下刚才这个弹奏这一线段大家焦虑的情绪啊。 啊， 有朋友发来信息，真的笑乐我们了。 嗯、 Hello 弟弟，他说：“哎，这个思萌啊，在这个中间出现那个华彩的部分， 嗯、 就是那个 沙锤的部分， 沙锤的部分 啊， 你本来应该不是营造出那种沙滩啊、海浪啊， 就是很舒服、 唯美 耳朵按摩的感觉。 是、 啊， 但是你为什么会摇出了一种牙签盒的感觉呢？” 牙签盒可还行， 牙签盒 你不就是怪我摇太大力了吗？下回我注意好不好啊？这个 还有朋友下次见，他发来信息，他说这个环节应该叫做无极限 啊， 因为有朋友说还有低音的下限，也 高音的上限和低音的下限，就是艾科这边的音域大家都被已经了解完了啊。 对，一并已经试探过了 啊。没事没事，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就是开心一点嘛。但是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发过来的很好，比如像昂啊，他就说到了开头头两句惊艳到了，就你下回呢每首歌就可以只唱两句话就好了， 好嘞， 两个八拍啊。还有然后有趣啊，包括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还是很喜欢艾科这个弹唱的啊，就是每一次的弹唱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好像在听一首新歌一样啊。 所以我们这个板块还需要保留下去吗？ 保留下去啊。 真的吗？我们让大家投票行不行？我们说了不算。 行， 就是如果要保留的话扣一，如果不保留扣二。 那你要给大家一个替换的选择嘛，就是如果大家想听你唱歌的话是保留这个阶段，对不对？ 对， 如果 不想听我唱歌就听你唱， 就看你跳舞。 就听你唱、 啊、 为什么是我？ 我们就短视频就是对，就是发起来了啊。 好了，先听一下广告吧，好吧、嗯、 好好好，我们关注一下在节目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广告。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526。 OK，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呀，刚刚不好意思打断了北京银行的这个话啊，这个我们节目也是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的啊，这个刚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迫不及待的跟各位推荐一首新歌，在今天发行的这位歌手也是在翻唱的像张学友、汪苏泷和万芳之后啊，选择了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2007年蔡健雅的《晨间新闻》。 对对对，这首歌就人家唱可能就是翻唱，新瓶装舅舅，然后我呢就毁掉它。 对对对，不，我们是给它加了一个新的定义啊。 好， 这位歌手就一开口呢，就会有一种阳光洒在早餐上的那种惬意而舒适的治愈，而且呢还编排了一种就是爵士气息嘛，所以跟他的声音很相配。来听一听吧，沈以诚的新歌，对于谭雅蔡健雅的旧作的改编《晨间新闻》。 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哒哒哒，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拉着我的大门，我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哦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我抱着山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没有混乱闪烁字幕，给我一棵树，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不变的温度。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哦哦哦哦哦，今天有关注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But do we really care， 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晨间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发散出去四城市喜欢听

然后他们整个乐队发了一个微博，就是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如果你转发到五个吉他群啊， 五个吉他群， 对，你可能会收获一段甜甜的恋爱，还能够得到500元的现金啊，当然这些都是假的啊，但是今天过生日是真的啊，你们求求你给他们一个祝福吧。 这么说生日祝福的， 还挺有意思的。 那下一回就是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也应该用雷同的方式去帮你送祝福。 我告诉你，你微博不发，我都过意不去啊！我盯着你，必须发。 那我发听友群可以吗？五个听友群。 再发五个健身群好吗？ 可以、 啊。开个玩笑啊，就是喜欢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一首歌收藏在你的歌单当中啊。Julie 来自 Brownie。其实还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电影嘛、就是之前有分享过的这个 中国医生， 对。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感动了好多好多的朋友。 是，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了，而且仍然是近期上新的电影当中单日票房和排片率最高的。所以趁着电影的热度，昨天片尾曲《等风雨经过》的 MV 也正式上线了。 这歌厉害了，首先是 Jackie 张学友演唱的，然后呢作词来自方文山，作曲来自周杰伦。 哇， 哎， 整首歌就是为了致敬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而创作的，所以作为整部影片的片尾曲，确实引爆了很多观众的泪点啊，令他们这个久久不愿意离场。那我要采访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思萌同学，你作为一个听了两遍片尾曲的你，作何感想？ 非常感动啊！这首歌我觉得跟影片的这种题材和剧情非常的契合。 好，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说一下你的看电影当中的遭遇好吗？ 好的，就是王炸组合，等风雨经过。周杰伦、张学友和方文山，这首歌其实在去年的2月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也是用这样的一首音乐给大家带来鼓舞和感动。 等风雨经过，等我们相见，你微笑仰望着天，我们一起种下心愿，等花开，等它实现。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说好要一起走很远，努力让未来鲜艳，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对你的承诺我一定实现。真正的爱不需要有太多语言，有些感动就放在心里面。在爱面前需要什么字眼，付出的瞬间也就是永远。每天你希望又再靠近了一点，守护家园是最美画面。我们为爱奉献，为梦改变。 等风雨经过，最近如果去看中国医生的话，会在片尾曲当中再次听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包括就是更有一种这个风雨经过后的民族骄傲与自豪嘛。 对，确实回看一下这一年中国伟大的抗疫成果啊，我们不仅说感动电影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奉献者，更感恩于现实当中为这些抗疫做出贡献的伟大英雄们。 是的， 谢谢你们。 包括在去年，其实好多音乐人也是相继出了一些歌曲，我记得 Stay With Me， 林俊杰啊，孙燕姿也是合作过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大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在当时能够去鼓舞到更多的朋友嘛。 是的，还有那个毛不易翻唱的《甘心替代你》等等。 对，《中国医生》这样的一个电影，最近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对，你不妨介绍一下你去看这部电影的过程 啊。这个我之前跟艾科分享过，我觉得特别奇妙的一种经历。那天本来就说要去看了，然后呢，结果第二天上午去买票之后呢，时间比较紧张。其实已经是晚了大概有1分钟时间，我是很仓促 处的。 那还好。 对，检票进场，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哎，你要往里面走到最拐角的那个位置，然后推门进去就好。我就很着急，因为就是一分钟不想落下嘛。 嗯， 我就匆匆忙忙的走进去，然后往右一转，看见一个门，打开门就进去了。因为刚好是我错过了开头，所以我进去之后呢，影片是正在演的部分， 嗯， 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演到哪一个点了。 所以你走错片场了。 对，直到我一个小时之后看到已经开始有这个人员名单包括片尾字幕了，我才哎，不对呀，这个电影是两个小时的呀。然后我再走出来发现就在我进的那个门旁边还有一道门。 你说说， 我应该进那道门才对啊。 对，走错片场这个类似的经历，可能我觉得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经历的。 嗯嗯，所以当我在就是这边看完之后呢，一个小时差不多，然后我再回到那边进去看到的就是我一个小时前看到的部分。 重复的第二个， 啊，重复的第二版啊。对，但是说回来，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好多细节还是挺感人的。 嗯， 因为不同的角色，可能包括作为父母的、作为孩子，甚至是老人啊，夫妻去看的时候，都会找到一个就是跟自己贴近的故事的点在里面。 而且这次制作班底是中国机长的原班人马。 嗯 嗯，还是期待一下，值得去看。 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爽约的，假如说你曾经被爽过约，或者你爽约过别人，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分享一下。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这首歌我当初认识他们这支乐队的时候，完美倒立，是被他的新专辑 Dust in Love 那张专辑 对很喜欢 的， 嗯， 然后再开始往回听，然后发现哎，有一个专辑的文案写得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一个男孩，然后可能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困惑，无论是感情当中的还是现实当中遭遇到的一些难题。 嗯， 当你开着一辆车驾驶在这个无人的街道上， 嗯， 然后恰好那个时分就是日暮时分， 嗯， 也就是此时此刻 差不多。 然后驶入无尽的黑夜里，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再也不需要寻找到正确答案了。这首歌是来自他们这张专辑叫《木》的专辑当中一首叫做《走在黎明拂晓的大街》，完美道理。 只为那一天。 自完美倒立，走在黎明拂晓的大街。 对，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鼓打的真的太好了，然后就我觉得还有他的收集的一些音响啊，就那个吱吱吱吱吱吱那个声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但就这个吱吱吱声音就很像，就你看到那个再晚一点的时候，那个大街上次第亮起的那个，比如说别人的尾灯，那感觉就是 等等，别人亮起的尾灯还有嘖嘖嘖嘖嘖的声音吗？ 就是那种感觉 ，OK， 会很像、 okay. 好啊，就是有时候你从爱科这边很多这个音乐的推荐里面能够听出来啊，他对于喜欢的音乐呢，他的介绍真的是。很有意思， 很 有画面感、哎、就是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些好歌分享给各位啊，同时也分享一些，比如说在下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可以拉着朋友啊，拉着家人一块来追的一些剧。最近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频繁被提及，包括我们办公室也有不少同事，包括我俩在内啊，都在追的这个《北辙南辕》啊，一直在看。超强的这个客串阵容，以及包括数字先生啊、大牌经纪人啊等这种，就是关于娱乐方面这种爆点话题嘛。所以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这种关注和讨论， 但是剧集的口碑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吧。也有人认为说这不过是一部这个北京版的小时代。豆瓣评分目前还没有出来，有网友说冯小刚就算搬来半个娱乐圈也拯救不了这部烂剧了。 还有网友说冯小刚已经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普通人的生活了啊，就他们里面确实是房子那么大，然后呢窗明几净，看起来每个人的生活都那么的好，有秩序。然后呢甚至那种闺蜜感情就是让我们觉得好的甚至都有点假。 不是甚至有点假，就是假， 非常假是吧？ 对啊，你就说这个剧情完全是不符合逻辑。而且这个虽然是五个女主嘛，这五个女主的人设过于完美， 过于完美，基本上没有缺点。 对，尤其是游珊珊那个角色， 就是王珞丹扮演的。 对，那个角色就完美到让你说不出来她一个不字。 你看，闺蜜家洗衣机坏了，然后直接上门 送洗衣机， 送了一个洗衣机啊。然后呢，这边就是有 朋友失恋了， 失恋了啊 没关系，我帮你做情感的调解员。 对啊，甚至是工作找不着了，没事来找我啊，我帮你解决啊，来开餐厅不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啊。入个股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来办。 你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把钱给你， 哎、 你来入股。 对对对对对，我借你钱啊！就是这个剧会让人觉得好像槽点很多，漏洞很多。但是说实话，确实是你能够在每一集里面看到一些客串的人，真的不能说咖位大小吧，但是很多熟脸是在里面。 重点是看那些咖位了， 哎， 重点是看那些客串的人了。 对， 黄渤 啊，数字先生。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从来不背台词，但是到现场呢就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去对口型的一个演员。我觉得演的还挺生动的、啊、 还有马上又还有很多音乐人也出现在其中， 对，包括捞仔啊谁的、 还有我觉得是很欺骗观众智商的一点 啊怎么了， 就是这部剧刚开始的设定它其实是发生在法国的一段恋情，然后展开的介绍第一个大女主出现，对吧？这法国我好像去过呢 啊，怎么 是在阿南亚吧 啊，场景有点熟悉是吧？ 是、 咖啡厅餐厅感觉好多海边的场景基本上都是在秦皇岛那边取的景啊。 对， 北戴河， 两个闺蜜的重逢是在阿南亚的这个超市，然后一个追一个去送钱包，竟然能从阿南亚追到国子监、好厉害啊。 好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来吐槽吐槽啊。目前呢刚放出了我记得是12集，我跟艾科还在追，然后 Coco 这边二姐已经提前放弃了、说追3集感觉假到无法接受啊。 第七集还是第八集的时候、有一个片段是讲的香红恋情，香红 CP 的时候，然后对方就在问刘晓庆扮演的那个角色奶奶， 对，刘晓庆和朱时茂两个人， 问他说，哎，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我是做广播电台的。然后我当时就无比之气愤， 怎么了 广播电台做我们这行只能炒夕阳红 CP 了吗？什么意思啊？ 你要反过来想，就是依旧到夕阳红还会有爱情，对不对？还能够遇到心动的感觉， 这肯定是了 啊， 跟我们这行挂什么钩呢？为什么要挂钩？ 就是感觉槽点有点多啊，大家也是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吧。这部剧如果最近没事的话，不妨可以去找来看一看，不是会员也可以追起来。对，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来听听这首歌 Jim 邓紫棋的好想好想你。 最近你过得还好不好，工作有没有太多烦恼，抽屉我放了止痛药，睡觉你枕头不能太高，球鞋你大小42号，拍照你记得要微笑，忘了从那一天我醒来 睁眼是对你无限的思念。哦，我好想好想好想你，好想知道此刻你在哪里，真的好想好想好想你，等待下一次再遇见你。日夜都穿着你的外套，被罩买你喜欢的味道，营造远距离的拥抱，偷笑，试着故意放慢的一笑，不舍有你的每一秒。你送我的项链，我带着到今天，书签是你的照片。 非常甜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好想好想你》啊！我也趁机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前段时间追的甜剧，韩剧叫做《心惊肉跳的同居》。很简单啊，这故事设定非常有意思，讲的是999岁的狐仙，男的，帅哥，大帅哥，然后遇到了20岁出头的大学生女生，然后两个人陷入到恋爱了。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为了这个男主呢，为了从狐仙变成人，从这个女生的身上逐渐学到如何成为一个就是有人情味的一个人。然后逐渐的蜕变，然后终究两个人是拥有到爱情。 你就告诉我这部剧齁不齁？ 还行，他齁着后半段才齁的。 你看啊，你最近追的剧又是什么甜甜的，想要小甜剧？ 干嘛吐槽我是吧？ 又是好想好想你 啊， 来自邓紫棋。在办公室还跟我分享啊，我最近真的很喜欢邓紫棋，怎么了？因为她颜距也宽吗？ 这个梗大家就是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啊，对，反正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心惊肉跳的同居》，而且呢，上周已经更新完了最后的2集，一共16集是不会这个缺席的啊，就可能反正很快就会看完了，很有意思。然后呢，里面很多搞怪的那种女二、女三，男二、男三，反而会比主角的这种光环更强大一点。 不在乎，我们只喜欢看《动物世界》 。嘿啊，行，来听 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了啊，飞驰不露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Affection， 然后再次跟各位说一句周末快乐。今天天气不好，在外出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下午是中国巡航榜，我是海科。 我是思萌，明天周一还是会有娱乐江盘陪伴各位的，拜拜。 拜。What's my one mistake? Counting every day. No, I'm not okay. I just wanna say that I need affection. Does it matter what you say? 'Cause now that I don't have it, I'm only making